陆医生通过下载工作坊治疗癌症患者。 那么如果自那份你在忘分十分感到的亲密，当你的敌人喊着你不该活下去，当你精心打印的简历充满希望却被抛进顶礼为地就业的浪子，沉默和一张纸让你得意与和你一样的人交谈。 你为诗歌在所有文学题材中是最崇高的艺术，而它之所以崇高是因为它真诚。 当你歌唱自己所经历的，当你汇集每一份轻蔑，你治愈了此前毫无意义的过去的伤口，是时间的良药，是那传奇的炼金术将你的痛苦化作宝石，每一个情深地狱的字句中都暗藏着一个事心，每一个未完的故事里都有另一个待叙述的故事，诗歌是空灵的良药，是歌咏的美，将悲伤带向大海，要写诗读懂我的真理，让他的爱包括你。为了治愈并重生，轻抚那些与你的记忆相似的瞬间，在我的诗句里，一个小女孩在最想不到的时候失去了父亲，另一个则找到了一份爱，与之共同建立新王国，让他们的泪水与欢笑在你的唇间回荡，直到拥抱那个无数次被遗忘的自我。